的纠葛，他早该写了，写一个仁慈和失去的父亲讲和。我早已想不起吹嘘过的风景，而总是记着他浑浊的眼睛，用我不敢直视的认真表情，那么艰难的挣扎着前行。一首新写的旧歌，怕你晓得那个以前的笑曾经有多傻呢。先是担心自己没出息，然后飞行心机想有惊喜，等到好像终于我明白了，你来不及，他不等你，你来不及，他等过你，你来不及。 新写的旧歌来自李宗盛。那接下来我们听到是毛不易写给母亲的一荤一素。毛不易的平凡的一天给你给我在榜上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他还在参加明日之子的时候呢，就有人称他是少年李宗盛，这大概是因为他的歌如同大哥李宗盛一样道尽了人生的唏嘘，唱出了似水的年华，把平凡人想说却无法表达的内心故事唱出来，关键是他还非常非常年轻啊。 日出又日落，深处在深处，一张小方桌，有一荤一素，一个身影从容的忙忙碌碌，一双手让这时光有了温度，太年轻的总是不满足，固执的不愿停下远行的脚步，望着高高的天走了长长的路，忘了回头看他有没有哭。窗棂听到这儿你就别担心，其实我过得还可以。月儿明风儿轻，你又可曾来过我的梦里，一定还是太小心，直到我睡得轻。 定是你还是太小心，怕我再想起你。 这是本周中国榜 Top 40的推荐新歌，毛不易的《一荤一素》，写给母亲的一首歌曲，来自他《平凡为一天》这张专辑哈。毛不易的意外走红呢，离不开薛之谦在选秀比赛当中的提携，正是薛之谦给了他晋级的一票，才有了后来的故事哈。而借综艺进入人生快车道的薛之谦，本周同样两首歌曲在榜。接下来我要送给大家的是《肆无忌惮》。 角色精湛，主题略荒诞。是让人不安，一心残淡，却无比期待你的广泛圆满。别让纠缠显得孤单，用词刁钻，要宽又敢，爱本是两端，要倾斜不难，要摧毁简单。我顺其自然，我表现勇敢，不缺填满，随意调侃，爱会变习惯，维护着喜欢自愈的快感。 薛之谦的上榜新歌《肆无忌惮》，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歌曲是李荣浩的《王牌冤家》。

从骨子里哭 girl 满足了欲望发现一无是处 girl 得到的幸福难道真是幸福算了吧算了吧 Not a problem where you at. Yeah, yeah. Started from the place you land. Yeah, yeah. holding on, you're by your side. Let us ride to the end, keeping all the promise I gon' make it all for ya. Write and rap like poems, let me read it next to you. You the gift from heaven, now let's in my point of view. Let me prove that love lasts forever. If anybody bring me lifetime contract, I'm the side of you. Let the ranger hit my face, let the thunder strike. Let me feel the dark night, let me go to fight. Let me suffer all the pain, I know all the worst things happen because they call it the lucky rain. I don't make promises I won't keep. I won't keep. Lonely potions too wild, too deep. Baby, you know. 王嘉尔 Lucky Rain 啊，选自袁娅维4年来最新的专辑 Terra 当中。在个人的专辑里面，他是自由自在的灵魂的歌手，那么在各种各样的翻唱啊歌唱比赛当中，他是翻唱的达人啊，无论是好声音、中国之星啊、我是歌手等等，经过他改编的作品确实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嘿，你好，我是你的DJ 麒麟。最近呢有一张翻唱专辑也蛮有意思的，作为一直游走在流行前沿的 BB 周笔畅，将旧作不破不立，更用当代的风格赋予老歌新的面孔。我们来听他的这首新版鱼罐头，最早收录在12年前他的专辑《爱与光镜》里。 像鱼罐头一样在冰糖，在浓稠的思念仰望，星空空转，念头像水母般的飘荡。我并不孤单，只有 想你， 想你 才 孤单， 才弥漫， 才弥漫 丰富的 丰富的 感受， 也像被淹没一样。坐下，四季就是那四面白墙，浪漫在空转，寂寞是浓雾般的暗光，空心转发的，而我的 胸膛。

超速前行，打破所有格局、yeah、有些人说我有罪、yeah、破格在道路上飞、yeah、他们想看我下坠、yeah、不知道我会流泪、yeah、下一个降落地有时晴天霹雳，你站在制高地，我绝不会放弃、yeah、江湖人说我不行，古人说路遥知马力，我选择前进有什么关系，反正到最后都我自己，不许你怜悯，不需要借口，什么而已，别再玩把戏、哎哦哦、我耐心地说你从来不懂、哦哦、无奈的我走一步户口、哦哦、从今以后我不需更多勇气，我已知道我能战胜所有崎岖、yeah。 Thank you.